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从今年的1月1号年初开始，我们就在教会在一个主题里面，就是基督徒丰收教会不再是一个星期天坐着做礼拜的教会，而是一个起来，不但是起来，而且是行走的教会。大家还记得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吗？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啊？阿门。我们同心合意建造教会，热爱耶稣，为主发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起来，我们行走，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分享，就在以弗所书，保罗给以弗所教会，也是给我们这一个教会，给普天下众教会的书信。当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在那里呼召神的百姓是起来的百姓，神的百姓是行走的教百姓，而且我们是行在合一里面，我们是行在圣洁当中，我们是行在爱当中，我们是行在神的光当中，我们也行在智慧里面。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分享到我们是行在什么当中吗？第六次行呢，我们是行在赞美当中，我们是行在敬拜赞美当中。哈利路亚！今天是第七个行，也就是要结束保罗说在那里教导的以弗所书教导第四章第五章里面最后一个行，就是要行在和谐中，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一直要到第六章前面3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大声的啊，来，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是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做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在这里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智慧启示的灵就降临在我们中间。主啊，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让我们也谦卑我们自己来领受你教导。主啊，让我们明白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彼此的服侍，让我们一起来荣耀你，建造合你心意的和谐的爱的家庭。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 当保罗在以弗所书后面第四、第五章已经讲到我们基督徒如何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他最后一点讲到我们如何要行出来，他讲到一个家庭夫妻的关系，他也讲到了我们做父母的与儿女之间的关系。那为什么保罗在讲了这么多以后居然回到一个家庭的生活当中呢？这不只是当时的时代家庭那么的重要，今天也是一样，而且在今天这一个动荡的世界里面，家庭的根基的稳定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影响到教会的相爱。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美国，美国的当今的离婚率的比例是怎么样？那一对夫妻，他们第一次婚姻在美国，现在它的比例是 41%， 第一次婚姻都是以离婚宣告结束。那第二次的婚姻的结合，它的比例是 60%， 以离婚宣告结束。那甚至有第三次的结婚的结合，那的离婚的比例更高，73%。所以这个比例下来，那大概每30秒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分享这段时间可能就很多，每30秒就有一对离婚的家庭。那这30秒不是说这一个时刻这个家庭破碎，当一个家庭走到一个离婚的这样一个破碎的光景那一点的时候，一定是经过了一段路程。那一段路程当中，不只是对夫妻之间的那一个感情的这一个裂痕，对儿女的这一个负面的影响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每天你去算一下，就有至少2400对的离婚，就是2400个家庭的破碎。那一个星期下来，那就更多，16800，那一年下来就要87600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恐惧的数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数字。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维持一个家庭的健康，怎么样来维持我们与儿女之间的正常的亲子的关系，只有一点，我们一定要回到耶稣基督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神对家是有一个心意的。当神将亚当与夏娃结合成立家庭的时候，神是有一个心意的。今天神对你我，你的家，我的家，神对教会，对基督徒教会，其他的教会也有他的心意。那神的心意，对家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刚才以弗所书第五章后面所读到的经文当中，那第一个第一节他们怎么说啊？我们要有敬畏基督的心，然后要怎么样彼此的顺服啊？我们怎么样才能有敬畏耶稣的心呢？那一定对耶稣有认识的，一定是活在耶稣神的心意里面的，一定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所以神要借助家庭的生活，不只是你一个人在那里独处，而是一个家庭，在一个关系当中，神让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像耶稣基督一样来爱人，不只是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顺服。讲到耶稣基督的顺服，他道成肉身，放弃天上的这样地位，顺服父神。我们今天 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家庭的生活当中也是彼此的顺服呢？所以这是一个条件，很多人把前面的这个条件 skip 的说，妻子就要顺服丈夫，对不对？后面的也没念，丈夫要爱妻子嘛，就像爱你的身体一样啊。那这些都是基于在我们有敬畏主耶稣基督的心，有彼此顺服，已经学好了这个顺服的功课。所以在基督里面，神要我们建造一个和谐的爱的家庭，这个家庭也是教会的组合，在基督里面建造爱的教会。所以和谐的家庭，爱的家庭，一个健康的家庭，也就是一个教会是不是成熟的，一个教会是不是健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图啊，这是社会，美国社会、中国、台湾不管啊，这个社会各个阶层所组成起来的七个大的方面，也称为 Seven Mountains 七座山。那这个山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家庭。这个山的根基是建造在家庭里面。当这个家庭的根基是稳固的话，上面的你不管是文体方面啊，媒介、政府啊，business 生意方面，教会都会变得健康跟稳固。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那些仇敌今天所做的工作，他们就是要来摧毁这一个家庭，摧毁这一个社会的根基。当美国现在正在朝一个复兴的方向走的时候，当美国愿意，上面的政府领导，我们的总统愿意来敬畏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领导下面的时候，你知道白宫现在每个星期三有 Bible study 啊，有 Bible study 啊，这是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很久很久已经没有的，那表示这个国家已经开始要回转归向神，这个国家愿意来寻求神的旨意，要将这一座山建造在一个好的 foundation 上面，神的话语、神的旨意上面的时候。但是很可惜，我们加州却在走反方向，我们加州正在推出一些法律、一些规章制度，要对家庭是非常非常不利，而且对我们的后代是非常非常不利的。那我在星期五晚上祷告会已经分享，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使命，弟兄姊妹，神将你跟我放在加州有一个使命，我们不是在这里 enjoy 享受这里的空气，这里的天气是如何的好。那我在外州都有生活过，我知道这里的天气是没话讲，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神把基督的丰收教会设立在这里，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三座山的家庭的一个健康的 foundation。 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 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起来奔走天路，一起同心合意来建造神的教会，以至于我们的家庭是健康的，我们家庭是和谐的，我们的家庭是彼此的相爱，教会是彼此的相爱，以至于我们有影响力，影响到这一个社会。这个才叫我们是发光作盐。弟兄姊妹，神对家庭的计划，神要使用我们来影响这个社会，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爱的家庭，必须要有一个爱的教会。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学习这样在家里面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神有更大的一个计划，因为神对教会有一个终极的计划，因为神的教会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心腹。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第五章所讲到，他说什么？我们可以将我们做个荣耀教会，是献给主自己。那个教会就是那个心腹，那个心腹就是没有皱纹、没有玷污的，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这个是神的奥秘啊，这是神的奥秘。神让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在家里面操练，在教会里面操练，在我们的灵舍当中我们来操练，让我们越来越长成耶稣基督的形象，圣洁的幸福。哈利路亚。所以呢，接下来我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建造一个爱的家庭啊，有 我称为建立爱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啊，Pillars 十二根柱子， Loving Family 爱的家庭，爱的家庭 Loving Family 十二个柱子，就是 L-O-V-I-N-G Family F-A-M-I-L-Y 十二个字。我们从这十二个字L 开始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讲完，讲不完也没关系所以这一些我都 post 在我们的 website 那个我们从这些方面，但是这还远远没有包括所有的，这只是我在想，我在摸索我也生活在家庭里面有一段时间来摸索来学习怎么样我们来一起来建造这样的家庭所以第一个就是 L 顺便我们也学几个英文单词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我们这里英文非常的好，但是我学几个，第一个就是 L， 就是 lay down yourself， 就是说 lay down yourself 就是 L 嘛，放下自己。你怎么样放下自己我这里都有经文有很多的经文我不会照这个上面念，但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我们就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就耶稣，我们以耶稣基督的行为心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谦卑自己却奴仆的形象呢。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仆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挂在十字架上，他谦卑，他卑微，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弟兄姊妹，什么是顺服？什么是谦卑？什么是放下你自己？那有一个弟兄他是公司里面的董事长那他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妻子在家里面什么东西都照顾得很好晚上回来吃饭一定放在桌上不管这个董事长晚上开会开到多晚九点钟回家那一定也是汤菜饭都全部热热的已经放好准备好迎接他。他在家里面连筷子放在哪里也不知道的从来也没洗过碗嘛，当然对不对，太太都服侍得很好。但是有一天他的太太忽然间就生病了对不对，生病就卧床需要那个休息。那太太是一个非常贤惠的那个太太，你知道贤惠的太太吗？是怎么样正业里面也讲从早晨起来一直到晚上就忙碌的不停嘛，对不对董事长的太太那家里经济也是非常好的董事长这些 这东西收集垃圾啊，打扫卫生啊，请人来就好。但是太太偏偏要是要自己做的嘛，啊、哦，自己的家，自己的保护，哦，都整理得非常的干净，哪里又不清洁，都看不过去了，不能睡觉的。那太太躺在床上面，太太说：“先生啊，先生啊，他说今天抽水马桶还没有洗过啊，你不能帮个忙啊？”哇，董事长身份的哦，假设姓蒋啊，蒋董，哈哈哈哈，那个他，我洗马桶我都还没一辈子还没有做过啊。那大家说，你就去洗，你就去洗啊，你就刷几下了，把里面后面前前后后把它弄弄干净就好了。啊、董事长就去做了，好，叫他来。站在那里弄啊弄啊，太太就在那里弄，里面有没有干净啦、啊？这个下面一圈啊，也还有没有黑黑了？董事长，我看不见了。那太太说：“你就蹲下来嘛，蹲下来看呐、啊，你就看一下有没有人洗过马桶啊？都没有，就我有哦。我问的姚大哥有。当那董事长蹲下来的时候，往里面一瞧的时候，才看到还有些脏东西，所以。”他就把这刷刷掉，在他蹲下来的时候，就他愿意这样放下自己的时候，忽然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我都是这样站坐的人啊，很多的事情我都还没有看见呢、啊、但是我愿意这样一蹲下来以后，我可以看到一些原来看不到的东西啊。是因为谁叫我蹲下？太太叫我蹲下来，他悟到了，悟到了一个道理啊。当我们愿意谦卑，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蹲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就会打开，就会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愿意要来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当我们要愿意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蹲下来，让我们是一个谦卑的，神的话语才能进到我们里面。我每年都去上海，从12年前我妈妈被逐接走以后，然后每年都回去看我爸爸嘛，那完全是应该的，真的是平时没办法那么照顾。像我们江先生，我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真的棒他。你看带着爸爸啊，每个星期来，哎呀，平时照顾我们这里有很多啊，但是我们因为条件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啊，父亲在国内，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一定再忙，对不对？哦，那这两年更忙，我一定要去上海陪我爸爸。断了子，我去，我什么地方我都不去了，我就在家里陪他，我就在家里陪他，他睡觉时我也睡觉。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呢、啊，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给他洗脚，因为老人家嘛都弯不下来，就给他洗脚。就给他洗脚的时候呢，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因为洗澡那个水温很重要嘛，对不对？有没有人被人家洗过脚？或者你替人家洗脚，这个水温很重要。有时候他会发现啊，太烫太烫哦，加点凉水，对不对？太烫加点凉水。如果太冷或者变冷，加点热水，搅一下哦，正好放下去，他很舒服啊，啊，脸上很舒服啊，我也很高兴。后来我就在那里，哎，这个当然你要坐着啊，你就要蹲着坐着的时候，哎，先生，神就光照啊，神就光照啊，他说你。然后我替我爸爸洗脚是完全应该啊。他说你平时讲话的时候，你的这个温度是不是跟你跟你父亲洗澡的这个水温是一样的，还是平时有时候一下子很热，忽然让人家就烫了起泡，还是太冷人家就哈就生病，还是在一个非常适当的温度里面是最恰当的话语，是最造就人的话语。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lay down我们自己的话，在家庭里面就是从这个开始啊。不管你的身份怎么样啊，董事长还是总统啊，对不对？我们在家里面没有这个 title 啊，对不对？讲话的时候 不再是我在公司里面，我跟我下面的那个 member 说，哎，布置他一个任务，一定要完成，这个周末之前一定要交上来。哎，不是，还是在一个爱里面，爱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让他。让他听到我这个话语的时候，他是觉得最 comfortable 的，包括我们对我们儿女的教导，这是放下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啊？哦，这个一辈子的功课啊，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的家当中做这样一个合一的工作。哦，我们说，我们常常想到合一，说，哦，你跟我不一样，我们一起来找一个共同点。是合一，是不是？但是圣经怎么说？当神将哎亚当，对不对？一个人呐，男人呐，神创造的，睡着的时候，神从亚当的肋骨里面取了一条啊，造出那一个女人来啊。这本来就是一体出来了嘛，夫妻本来就是在一体里面，而且更奇妙的，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里面，当神造男人的时候，神用什么造的？泥土，啊，泥土造的。神造女人的时候是用什么造的？啊，肋骨啊，那条肋骨很珍贵的，在我们里面很珍贵拿出来的。所以女人还不是用土直接造，是我们的肋骨所造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你的太太，是不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跟艾米认识的时候啊，那我们结婚。今年就是啊，感谢主啊，30年，我还没那么老嘛，对不对？哈哈哈，我们就已经要快26年的那个在主里面的婚姻的一个结合啊，结合。他的背景，他是从台湾来的，而且是台湾的南部哎，哦，台湾南部你知道吗？但是他也不是什么绿的蓝的啊。他没有这样啊，他是台湾南部来讲台湾话的。我是从中国大陆来哦，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快30年前的事情了，对不对？认识的时候啊，哦，我第一次，哎，我过去，刚来美国的时候啊，看到我们台湾同胞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第一个反应是，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间谍？是不是要把我拉下水或者怎么样啊？那后来也都很奇妙啊！我就我们认识以后，我就问艾米，我说：“哎，你们台湾那个台湾那个是不是没有白天的？因为我过去就是被这样教导说，台湾人民生活是水深火热，没是黑暗当中嘛，就没有白天。那对啊，对啊，对啊。”那后来艾米问我，他说，哎，你过去你们家是不是穿一条裤子啊？对啊，穷到穿一条裤子去啊，这个都有很多的误会，我真是讲笑话。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都在学校的啊，学校的那个团契啊，啊 Bible Study 团契 Navigator 那个团契里面，哎，我们开始彼此就认识，在组里面彼此的认识，但是进到婚姻以后，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啊，两边都很担心啊，对不对？哦，那个时候，他妹妹那个时候跟我打电话，后来他妹妹跟他说：“哎，我怎么今天跟一个老兵在讲话？”哈哈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口音不一样啊。啊，但是就在这样不一样的背景当中，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圣灵里面。你知道吗？合一的条件是什么？是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合一的条件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合一本来是已经存在的，就像耶稣神造女人一样，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本来就是一体的放在里面。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当我们的重心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在神的身上的时候，虽然我们家庭里面哦，可能过去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啊。意见，但是在圣灵的合一里面，哎，我们已经要26年的啊 celebration 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在神的家当中，在神的家当中，没有什么背景的不一样， 在神的家当中没有什么地位的不一样，在神的家当中没有地区的划分，在神的家当中没有肤色的不一样，在神的家当中只要一个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所造的。哈利路亚！所以没有理由我们在家里不彼此相爱吗？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不彼此相爱，但是说起来这个也是不容易啊！啊，所以呢，接下来我要看一下，所以这一个合一，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 DNA。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儿子啊，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他的身体，互相的联络，做肢体，神做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我们做他肢体的时候，这表示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说我们都有神的 DNA 在我们里面啊，都有神的 DNA。 这是所以合一。好，接下来我们看，当我们愿意这样合一，一起彼此相爱，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一定要愿意经过十字架的功课。所以 via the cross， 经过十字架。我们耶稣也是，他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我们今天愿意与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以至于我们原来的老我被钉死，我们可以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同复活以后，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从耶稣已经同复活，同复活以后就是说耶稣的心情也是在我们里面的，是不是？耶稣的爱世人的心，爱人的心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一个新的，不再是一个旧人，一个旧人。所以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啊！过去我都刚信主的时候，你知道啊，当牧师在讲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啊，啊，我回去就想了，哎，到底那个十字架是什么了？然后我就在想，后来我就想出来了，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想出来十字架是什么？我说十字架是我的太太啊，十字架是我的太太啊，哦，我可能背着她蛮重的啊，哦，不是，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软弱，是我们的脾气，是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个真理的时候，还活在世界的生活方面。我们在婚姻当中常常在想，哦，十字架是我的先生啊，十字架那个是问题，是我的太太啊，哦，神啊，你来改变他，是吧？你来做美好的事情，将他改变。但是你知道吗？你这样祷告，常常神不会听的，真的。你先改变你自己。当我们愿意走经过十字架道路，愿意耶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我们自己先被改变。当我们自己先被改变以后，我们看我们的另外一半就不一样，看我们的儿女就不一样。所以这里有需要一个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第四个，在基督里，就是 in Christ， 我们怎么在基督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已经在小组里面啊，在一起学习。然后从上个星期五晚上在祷告会之前，我们也有一点点的时间一起来学习，就是进到与耶稣基督那一个葡萄树的枝子啊的关系当中，让我们跟耶稣基督这一个亲密的关系被建造以后，以至于我们结出我们生命的果子来。好，这个我不多讲，我们小组里面都有。好，你可以来看一下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为什么这么样重要。好，这是就是你跟你太太或者你跟你先生，这是等一下，没有啊，这一边戴眼镜的就是我，这是我过去的，我过去是戴眼镜啊，那个就是啊，假设是 Amy 啊，不然就是你跟你先生了啊，你跟你太太，我们之间都需要跟耶稣基督有建立这样一个葡萄树枝子的关系。而且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的家庭，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之间，他们需要我们的扶持，他们需要我们的栽培，他们需要看到我们有一个 那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榜样，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傲慢，就是说样子很好，对不对？回到家里面也是一样，在孩子面前活出那一个神的形象来。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假设是这样的话啊，跟耶稣基督的距离是这样啊，我们孩子在中间，那如果这个家庭啊，这是太太在那里非常的爱子，一生有非常的亲密的关系，他跟耶稣的距离很近啊，但是先生还在那里睡觉，是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我就是在那里，在灵里面还在睡觉，在灵里面还在睡觉，那太太就一直要祷告啊，那个，你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哎，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太太跟先生的关系怎么样？还是非常的遥远的，对不对？而且儿女在中间的地方呢，常常这个地心引力是非常强的。你知道什么叫地心引力吗？就滑下去了嘛，就不要用力了，就滑下去了。只有当我们一起这个家庭健康的家庭，一起来寻求神，一起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与耶稣基督有好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家庭就被提升起来。你看这个儿女就被提升起来，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距离就被拉近起来，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这是我快三十年的这样的学习啊，这样的学习，只有我们一起，夫妻之间一起来奔走天路，一起来扶持，彼此的带到，这个家庭被提升，儿女也被提升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五点 ，and loving 哦 ，L-O-V-I-N， and not about my need， 不是关乎到我的需要在家庭里面，而是关乎到神的荣耀有没有在这个家庭里面得到彰显，神的心意有没有在这个家庭里面得到成全啊。好，我每年回国内啊，常常听到啊，亲戚朋友打电话来就说啊，小孩子怎么样？儿子要结婚哦，但是呢，另外一个家庭说，哦，开了很多的条件了，对不对？汽车、房子啊，什么城管，什么都开了很多的条件，都常常建立在一个自我的需要上面。当我们建立在一个自我的需要上面的时候，常常很容易，这个家庭就造成破裂。哦，我表哥、儿子他们也离婚啊那些。就是因为原来的家庭那个他们小孩子跟另外一半结合的时候的根基是建造在一个个人的需要上面。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保罗怎么他说，我们不管吃喝啊，就不管我们做什么，就是说为了要荣耀神而行。弟兄姊妹，我们好像做华人的啊，又是基督徒，我觉得这个哎，很容易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常常我们在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带领他们前面人生的时候，他们在选择他们的学业，他们在选择他们将来的工作的时候，哎，我们就不容易了，不容易啊，你知道吗？我跟 Amy 都是那个电脑熟识啊。硕士，两个硕士电脑加起来，我们家的孩子应该是什么？哦，电脑博士啊！哦，我也没盼望电脑博士啊，我盼望一个电脑学士啊，对吧？这个就是我原来的想法啊，说哇，我们都是搞理工科的，对不对？那小孩子将来当然就是搞理工也很好啊，工作也很好找嘛，对不对？在美国多好。但是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心意，神的美意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尤其是我们这些移民，常常要将我的想法，我那一个形象说一定要塑造在我的 儿女的身上啊，这个是我的盼望啊，这是我来美国的目的啊，是不是？但是神创造我们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哦，当我们女儿说，哦，她高中的时候，她就说，她就决定了，她就说，爸爸妈妈，我将来就是要去学弹钢琴的 啊。我说学弹钢琴，你学弹钢琴，将来工作好找不好找啊，对不对？这个你第一个想法嘛。哦，按照我的需要，我的想法，哎，把数学学好啦，对不对？去补 SAT 好不好？帮帮忙，补 SAT。但是神创造他，神给他这样一个天赋，这样一个 talent， 要在这个方面发展，他愿意用时间花在这个上面，他愿意用这样一个体力，不管是脑力，说来荣耀神给他这样一个创造，那不是最完美的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带着我们自己的眼睛，常常带着我们的构思，常常带着我们的设想，常常带着我们的有上引号的这样一个期盼，但是常常神做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也接着今天说，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如果我们孩子已经长大了，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婚姻祷告，为他们的家庭祷告，为他们的爱神祷告，还在成长当中，我们祷告求神来使用他们。这些孩子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上的宝贵啊，都是神上宝贵，神都要大大的使用。 Jessica， 神要大大的使用你，专心的爱神，寻求神，神要在你所爱的专业上面，神要来祝福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所以呢，你觉得当这样的话，这个家庭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家庭，这个家庭是一个完美的家庭，这个家庭是一个和谐的家庭，这一个家庭我们有彼此的相爱，这个父子哦，那个亲子关系的这样一个美善。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就像在《Song of Songs》啊，所罗门的歌中之歌啊，雅歌里面讲到什么呀？就好像那个新郎耶稣基督。好，那一个心腹啊，那个在那里开始有这样一个啊，我属于你，你属于我。哦，那个春天也来了，花也开了，鸟也在那里一起共鸣的时候，那葡萄园那一个葡萄也开始开花，要长出结果的时候，他在那里讲什么？啊，哦，要不得了！有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他说，我的葡萄园里面居然出现了小狐狸啊！他说，我们要起来。捉那擒捉那狐狸啊，因为狐狸就最喜欢来糟蹋毁坏那一个正在生长要结出果子的那一个葡萄园。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仇敌，刚才我讲到仇敌在加州有很大的权势，他们正企图使用各样的管道来破坏在这里的家庭。福利会进到你的家庭，进到我们的孩子当中，这是一个连锁的。这个福利怎么进来？可能是制定的那些法规，也许从你的窗里面跳进来，但是今天很多的不知不觉就已经在你的手机，在你的电脑里面，从 internet 那条线，而且是无限的，已经进到你的家庭。你有没有防备？你有没有好好的来看守你已经建立的家园？你看守那一个爱的关系，只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这一个家庭是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耶和华他是亲自看守葡萄园的那一位主人。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家庭submit交给我们的神的时候，他在那里浇灌，他在那里昼夜的看守啊，他的眼睛观察全地啊，他要看顾你的家，免得你的家遭受灾害。这个星期我们将要读到历代志下，快要结束了。还有没有人照教会的进度在读经啊？ 有哦，到年底我会有奖品、啊、那有没有照去看、啊、或者思想、哦、那个、我给大家出的那个读经的思考题，有没有？哦，都没有啊，我都很伤心、欸、我都很伤心，是不是我今天就不用写、啊、至少有一位嘛，对不对？或者你今天要开始要去看一下的，我愿意为你摆上的，哈哈哈啊！我鼓励大家啊，就是读经。哎，当我们在读到历代之下，看到这些那个列王啊，这些犹大的王啊，有好王有坏王。但我们这个星期要读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今天我们背诵的这个星期的经文里面背诵了什么？当西西家王在犹大国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复兴，百姓的心回转，当然家庭的心也一定已经是回转，因为他已经号召祭司接近了圣殿，他已经号召了利未人一起起来，要有正常的对耶和华的敬拜。当神的百姓愿意遵循神的命令，就是说你跟我，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跟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愿意遵循神的命令，在那里彼此相爱，有一个家庭的复兴，有一个家庭的祭坛，有一个家庭的读经，有一个家庭的祷告，在那里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仇敌不甘心，就那个福利就会来。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面，亚述就不甘心了，他们就来了。当时的亚述帝国在巴比伦之前，亚述帝国最强嘛，对不对啊？那个就来了。他们在那里也向那个犹大的百姓说：“哎，你们的耶和华有什么能力？有什么用？来试试看嘛。”但是西西家王代表一个国家的领袖，代表一个国家的元帅，就是说在你的家庭里面，当一个你的家庭代表你的家庭愿意起来，就是一个属灵领袖愿意起来寻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的话，他在那里宣告说，亚述王他们算不了什么，他们靠的是他们的肉体，就像那一个俘虏一样，虽然他要做破坏的工作，他们靠的是他们的那一个，神已经知道，神要保护你，神要摧毁他那个计划的那个阴谋，但是神的灵力超过他们。今天我们背的经文怎么说？我们所靠的是什么？不是那个肉体啊，我们所靠的是耶和华。所以当我们愿意来信靠来耶和华的时候，让耶和华做我们这个葡萄园，我们家庭的那个看守的时候，神要来保护我们。就像亚述王他们来了那一天，他们来了，但是晚上神就差派多少一个天使下来，就把他们全部干掉啊，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神要我们今天要来操练的，在我们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愿不愿意经过这个十字架的功课？我们愿不愿意花上时间代价建立跟耶稣基督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让耶稣基督的心情坐在我们里面，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荣耀神？这是一个健康的，这是一个爱的家庭，神要看顾，神要保护。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想我们今天要就早点结束，我后面还有六点，我请那个梅瑞亚先来一些诗歌。当我们愿意降服我们自己，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带领的时候，神要建造 我们的家庭。虽然有时候有很多的困难，甚至是我们夫妻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有儿女之间的那一个关系的，在一个试炼当中，但是神要借助这一些试炼来塑造我们每一个家庭，塑造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过去有一个姊妹，她爱子，她也盼望她的弟兄也是同样的爱子，但是这个世界的诱惑却是非常的大。先生在生意上面也是非常的成功，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在生活上面也出现了所谓小三。但是有一天，这个姊妹接到一通电话，说你的先生今天中风，已经从公司送到医院。这一位对妻子不忠的先生中风了，作为妻子的他，或许他有一个选择，说是的，可能因为你做了一些对不起我的事，或者是得到了应该的一些惩罚，好不好？现在就将你交给你的小三吧，让他来照顾。但是我们这一位姊妹却没有这样，因为在他的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爱，他没有疑惑的，没有迟疑的奔到医院照顾他。从今以后，从那个时间以后，每天的照顾，照顾一个行动不方便，而且一不小心就要摔倒的。但是因为这一个妻子，那一个带着耶稣基督的爱，深深的进到了这一个先生的心里面，他愿意悔改，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妻子一起来寻求一个灵魂再一次真正的被得到拯救。这个是爱，这个是基督的爱，这个是在保罗在那里向神的教会、向神的百姓所呼召的那一个行在和谐里面、行在耶稣基督那一个爱里面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关系。弟兄姊妹，当昨天 Barbara Bush 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他的儿子 Jeb Bush 在那里追想 纪念他母亲的时候，他没有在那里说他母亲与他父亲一起怎么样成为美国的总统，美国的第一夫人，政治上面的政绩还是最一道。他的母亲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按照圣经的原理、圣经的教导来教导他们如何的来尊重人，如何怎么样向人来说一声谢谢，如何在家里面来帮助他的妹妹，如何在外面来见证神的荣耀。而且他与 Barbara Bush 与老 Bush 之前70多年的爱情的生活，在他要即将神接他走星期二，上星期二，在之前的星期六，他的牧师常常去跟他一起祷告，常常去跟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那牧师要离开，那牧师要离开，门已经关了，从他的房间离开。忽然间，巴布波西在里面叫说：“牧师。”Wait a minute！ 我是在回头 ，Barbara， anything wrong？ 然后 Barbara 他说没有，他说请你带我向，因为老布什身体也不好嘛，他们没有住一个房间，请你带我向。我的 boy， my first boy， my only boy that I have kissed， 他唯一亲吻过的那个男生就是老伯许，70多年。他说你去现在去替我跟他说 I adore him， I adore him， 就说I love him. I love you. You are my only boy. You are my first boy. I love you to the end. 这是一个美好的爱情的故事。弟兄姊妹，如果你跟你的先生，如果你跟你的太太，好久还没有说过我爱你， I love you，I adore you， 好不好？今天在这里也可以，回家也可以，跟他说我爱你，跟你的孩子说我爱你，跟你不管在近处的孩子还是远处的孩子，跟他说爸爸爱你，妈妈爱你，我要让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爱就借助我们释放出来啊，神的爱借助我们释放在家庭里面，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家庭活出他的爱，好不好？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唱，我们愿意活出爱。有一份爱来，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走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 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握住来。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再来一次，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找不到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牵着手来唱吧。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手臂，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再来一次，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一起，这个就是基督的丰收教会。今天在这里向神的这样一个祷告说，我们一起要向这个世界来活出爱，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从我们的小组开始，从你自己的教会开始，让耶稣基督的爱温绍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建立爱的家庭，让我们建立和谐的爱的家庭，为主来发光，为主来作盐。主，谢谢赞美你，主，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继续倾倒下你的供应，你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神面前都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耶稣，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